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伟哥，伟哥一看见你啊，我就想起麦当劳了。 为什么？ 这话题转得够硬的。 看起伟哥想到吃的东西。 哎，伟哥，你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稍微发福？你担心这问题吗？ 一直担心，担心了一辈子了都。 你从小就这样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呢是经历个改革开放，从吃不饱到突然吃得特别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下子我这个血脂啊，在20年前血脂就高，一直高到今天就下不去。但是呢，这个吃麦当劳呢，你说我这个问题啊，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我记得那时候我到香港是89年去的，那时候呢，父母呢到香港来探亲看我。那时候改革开放还是不是很深的呢，人们对西餐的认识还不足，我就跟我们家里人说，今天带你们吃西餐。实际上是什么西餐呢？就吃麦当劳。现在回想很傻，那时候啊，就觉得以为西餐就是麦当劳啊。那时候对西方文化还是认识的不深。 你小从小台湾就有麦当劳吧？ 我从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才有麦当劳，那时候第一家麦当劳就是开的时候，那真是万人空巷，所有人都挤在。我觉得，所以我常说麦当劳卖的不是食物，卖的是文化。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像我小学毕业，在麦当劳办了一场生日会，太光荣又虚荣，你知道？然后麦当劳姐姐、麦当劳叔叔弄了一个麦当劳的蛋糕出来，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小孩子。其实蛋糕不见得有多好，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味道了。可是我觉得，对于某个时代来讲，跟某一些小朋友来讲，麦当劳的确标志着朝时髦走，或者是我们家吃得起麦当劳那种感觉。 而且你看，真是我们石家庄那是比较晚一点，那第一家麦当劳开业的时候排的那个队啊，排出多少条街去。我还记得，我今天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啊，排队的时候前边那个人一边还议论呢，说有什么呀，不就是肉夹馍吗？但是他照样排，排几个钟头，最后我们家没排到。 生气吧， 就一直排到关门没吃着啊。这是第一次啊。 多久以前的事啊？ 我反正是上学，在石家庄上中学还是小学忘了。这就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回忆。但是最近我们可以欣喜的说，麦当劳出事了。 你有什么好事？ 当然不能没什么没什么可欣喜的啊。当然我也听到一种议论，就说在美国一直就有一些人就是给这大公司啊刺头，就挑你大，就跟你大公司干仗，比如大烟草公司，大什么，反正什么公司大，就跟你打官司，是有这么一论啊。但是关联到这个食品问题啊，毕竟小心。最近麦当劳的确，这是消息是从米国传过来的。但是呢，中国记者发传真访问麦当劳的总部，麦当劳总部回了一个传真，我这是在《法制晚报》上看来的啊。麦当劳说什么？他的事儿啊，咱这个非专家看不懂了，一系列专业名词儿，什么人工催化加氢啊，什么这个薯条里边含有小麦和乳制品等潜在的过敏原成分，反式脂肪酸被认为会引发胆固醇和心脏病疾病，什么棕榈油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那种丙烯铅什么，你看致癌物丙烯酰胺的含量怎么等等。反正总之就说麦当劳卖的这炸薯条或者什么里边啊，反正需要当心。但是我就说麦当劳发回来传真是什么呢？说麦当劳并没有增加数量，只是最新的检测程序，说美国那个 FDA 食品药物检查署什么的提高了标准，所以他说就显示了更精确的数据。反式脂肪酸，你看他给咱们中国的传真还说什么符合一般建议使用的日用限量，特别是麦当劳还挺会找辙。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美国，普通的民众一个月只去麦当劳3回，这也就是说，他们有87餐是在其他地方用的。 你说这个啊，我有个消息，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就 LA 的美国这个洛杉矶的这个首席检察官啊，就把包括麦当劳在内的几个美国的快餐食品呢告上法庭起诉，要求什么呢？就要求你们这种高温油炸食品，就尤其是薯条啊，有这种薯条供应的快餐啊，不管你叫麦当劳还是叫肯德基还是叫什么，你必须要标上可能致癌的标记，就好像就跟抽烟一样，香港抽烟是抽烟可能危害健康，你要写这个。现在他就提出这个诉讼，这个诉讼还在过程中，还没有结果呢。如果要有了结果，有天你是去这些快餐店的门口标的， 到这里吃饭可能致癌，你想可能会怎么样？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他就应该一视同仁，所有餐厅都应该。那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子很爱吃的水煮鱼的油，不是也有人说那个水煮鱼有可能有一点问题吗？那是不是所有的油都要做检测？台湾人很喜欢吃咸酥鸡，那是不是咸酥鸡也会有问题？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那些油炸的东西，是不是也要一视同仁的在每一个车子上都贴上这个招牌？是不是一个无止境的诉讼？ 哎，阿宝，你这个质问很有道理啊。不过你看，我看有的资料就说呀，一只炸鸡腿，那么咱不用戒烟了，一只炸鸡腿的毒性相当于60根香烟。 嗯，你看看， 你小孩吃一只炸鸡腿，他不是烟油子吗？嗯， 你说这个炸的东西啊，我就想起一个澳大利亚人。嗯，这个澳大利亚人呢叫查尔斯贝尔啊，这个人呢，他15岁就在悉尼进了麦当劳开始工作。27岁就当了整个澳大利亚麦当劳集团的副总裁，44岁，也就是2005年，啊，2004年，就当了麦当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吃了一辈子麦当劳，但是他没有熬过去年，得了肠癌， 对对，是2004年吧？ 2004年底应该是， 不是，就是是他说这事儿是有的。2004年4月19号，麦当劳一头头掌门人心脏病发去世。一个月之内啊，到5月15号，新任的这个掌门这个头头，肠癌做了一次肠癌手术。尽管说没有医生表明说这就是跟吃麦当劳直接有关系，可是人家都说了，麦当劳这个总部啊，在芝加哥的这个郊区。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以这个员工啊一般都在自助餐厅，就是自己单位里的食堂，就等于是他那食堂卖的没别的，卖不仅是麦当劳，而且人麦当劳这个总裁们哈，要我说很敬业，那以身试法，他能吃到市场上你吃不到的麦当劳，因为每开发的新产品，他就自己高层人员直接就到这饭堂长期品尝这个。 美国前一阵子不是有部片子很有名，就是 Super Size Me 吗？就有一个导演 喜欢大的是吧？ 不是，他是这样子，他拿自己做实验，然后呢，因为他其实 judge 的除了是麦当劳食物之外呢，他也 judge 的是麦当劳的所有的员工，都会，他每个人都会问你说，那你薯条要加大包吗？或者说你汉堡要加大吗？你可乐要加大吗？只要那个店员问一次，他就说好。所以他每一餐他都是吃加大，意思就是说麦当劳加速了顾客们就是大量使用这些的原因。那他吃了3个月之后呢，不但身体也肥胖啦，然后也得病啦，然后呢他就是还什么性功能也衰退啦，或者什么， 这是他女朋友说出来的，我老公不能再做这个实验了，床上都不行了。 他还去访问了营养师，大部分的营养师都语带保留，但是营养师都只说一句话，就是平常我们不太吃麦当劳，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反证的哦。像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文章，就说也是一个美国的家庭主妇，他也拿自己做实验，他也吃了3个月的麦当劳，但是他反而瘦了15公斤。重点是你吃了什么麦当劳。你如果说像那个男的，比方说麦当劳的店员问你说你要不要加大啊，你要不要可乐加大，你都吃，而且你都要的话，那当然问题是真的是过量的。但如果说你控制，比方说你每天就是，比方说早餐可能你还多加了一个麦当劳牛奶，然后呢再加一个比方说鲜肉堡堡加蛋，然后呢中餐然后可能是双层吉士汉堡，但是你配了沙拉，就你热量调配好了之后，就算你每天吃，搞不好还是可以减肥的。 哎，你这是帮麦当劳说话吗？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要就不同的角度看。就如果说他的薯条是有问题的，那他薯条就是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每天吃，那当然你每天吃任何东西都 有问题。这油炸的，你这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我们那叫果子，就是其实是油条。后来不让吃了嘛。那里边有白矾，说会吃的。你像我今天有时候感觉反应慢呢， 超慢。 就我每天 反应慢多了。 我小学每天上学都吃，因为加了白矾，它炸的那叫好吃啊，那个泡泡啊，脆啊。后来就越吃越傻了，所以你看北方孩子一般都是容易眼神发呆。他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不要推卸责任。 不是，你说这个片子我们找到了，这个片子被称为什么呢？拯救生命的电影。这次也挺有那个献身精神的。他就是医生吃到2个礼拜，他找仨医生给他量体重。医生说你不能再吃了，说你要再继续下去，你的肝就会受到永久性的损害。但他坚持，哎呦，我记得吃吐了，你知道吗？就这还吃。他是什么原则？他一个月早中晚三餐 我都吃，但是呢要不要大号的呢？他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顾客了，就是说服务员如果问跟我推销说要不要大号的，我就要大号的，这么吃法。最后吃一个月下来，他用他自己的身体证明这玩意儿有害，甚至说成瘾性。他说比如说这个可乐里头有什么咖啡因，有什么成分，他感觉到这玩意儿像毒品，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有成瘾性。反正这个片子得了奖，而且这个片子的客观结果之一是麦当劳公司宣布取消特大号的这个汉堡和那个特大号包装的饮料。哎，咱可以看看这个片子。 Today,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No excuses. Interesting. In only 30 days of eating nothing but McDonald's, I gained 24 and a half pounds.My liver turned to fat, and my cholesterol shot up 65 points. My body fat percentage went from 11 to 18%, still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22% for men and 30% for women. I nearly doubled my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aking myself twice as likely to have heart failure. I felt depressed and exhausted most of the time, my mood swung on a dime, and my sex life was non-existent. 我倒觉得阿宝说话有最近深刻了哈，说麦当劳是一种文化。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真的是很多像很应该这样讲，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比方说这种素食的广告，他们有时候打的并不是我们的食物多好吃，而是你如果只要走进我们这边消费，你就能够得到多少的愉悦。我常常觉得他为什么是卖一个文化而不是卖一个食物，就是因为太靠心情了，多少人记得麦当劳真正的味道是什么？ 对，所以孩子是这样，他容易受文化感染。但是我呀，有另一种，我吃麦当劳，我常吃，我吃那个猪柳蛋汉堡啊，可以给你们做的广告，就是我常吃那个嘛。但是我吃真的也不是因为文化，就是快，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快餐呢，你看咱又不是说言必称法国。我到法国人那生活节奏太慢了，所以这是两种生活节奏的问题。他们那儿饮食是一种文化，其实咱们中国更是一种文化，光点菜就能点仨钟头，咱仨商量你吃什么我吃什么，慢慢的品，细细品味。可现在没有这个时间了，我每次来录锵锵三人行，我就最快的就这个啊，你哪怕中式的快餐要碗面它也得煮啊，这东西交钱就拿来塞嘴里了。可是呢现在有很多学者就批判，我发现尤其是那留美回来的学者呀，就深恶痛绝，就说中国不能学美国，就是速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快带来的。因为快，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搞得很粗糙了，我们的这个感觉呀、越来越不敏感了，甚至我们的感情都没有时间玩感情。我就举过一例子嘛，说情人节，好比说我本来也很有调调的，不是很有情调的，假如我跟阿宝要送朵花的话，要以我这样的才思，对吧，我怎么也得给你写首小诗，对不对？但是时间太紧了，不可能的，我就能给朵花算不容易，说不定还是打电话找人送去，我根本没有时间玩这个感情。其实我们的生活因为这个快餐，因为这个快速的这个时代在恶化。 你是他阿宝是吃文化，你是吃速度，我是吃什么呢？吃质量。哎，为什么说吃质量呢？我就想这个，你比方说比方吃这个烤鸭，北京有不同老字号的烤鸭，那么我到这家吃烤鸭的时候，我点了一道菜，我讲一个虾，它虽然是烤鸭店，我要的虾叫什么呢？叫这个杂棚虾，就老人挺爱吃的一种虾，这个呢比较脆啊。那么我到另外一个老字号的呢，就这近两天发生的事情，又去点这个虾，这个虾呢它就看的就是个软炸虾，裹了好多面炸出来的。哎，我们是到底哪一种是啊？哎，他说我们这个店就是这样，哎，那就历来就是这样，弄得我们就糊涂了。这就出现个什么问题呢？你都是在北京市的同样的老字号的饭馆叫出来菜都不一样，那可是呢麦当劳你到偏僻的秘鲁的一个山村， 啊，或者到我讲的澳大利亚一个矿山啊，叫考古里，这特别靠里头，就是离它最近城市300-400公里，到那儿吃的麦当劳跟北京吃的一样。所以呢，走的全世界，你到陌生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当你对你的这个食物没有保证的时候，卫生条件和你适应不适你的时候呢，你肯定又是走进麦当劳。 哎，你说的这个是我一老领导的看法。当年我们从广州第一次去香港，刚去不认识哪儿啊，不知道该吃什么，就去麦当劳。当时他一边咬着这个巨无霸，一边给我发表的就是这观点。他说：“你看这个麦当劳啊，你不怕他欺负客人？你在世界任何地方，他一个价格，一个样子，一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那个茫然不知所措的陌生客来说， 对， 他是一个保证。” 我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我18岁第一次去巴黎，你想想看，巴黎花花世界，香榭大道，咖啡厅林立，但我还是走进麦当劳。哎，我不懂法文，但我说 fish burger 这个我会讲，他们也听得懂。那我在不饿肚子的情况，也不出糗的情况之下，我如果拿着菜单点了5道都是汤怎么办？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像全球化的经验之下，有的时候像这种熟悉的食物反而让大家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种家的感觉，知道吗？ 但这也是有些民族传统很深厚的国家呀，它抵制美国文化的一个原因。 对， 就你不能把我本民族的这个饮食文化给侵略了。我看有些法国大厨子就很有这个焦虑。而且你说咱即便不说文化吧，是不是还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原因呢？就像这个片子里拍那美国那么多大胖子，你知道我原来这个就发现这个美国人呢跟欧洲人不太一样的。我就原来去那个肯尼亚那个国家动物公园啊，那个黑人导游跟我讲，他讲的啊，我不知道，他说这个美国游客跟欧洲游客特别不一样。他说欧洲游客累死我们，来了之后看狮子看大象看狗熊，这看这个整天忙着要看。他说美国游客来这儿就住酒店，说咱明天看看什么，哪儿都不去，就游泳池旁边躺着躺一个礼拜，他打道回府了。他这是吃吃喝喝，在游泳池边躺着度假，所以他不活动。 对，你说这个呢，你说到欧洲文化，我就想说呢，在饮食文化上呢，日本人啊应该值得我们学习。日本呢在美国这个饮食文化下呢影响不那么深刻，因为日本人的生命呢是世界上人类这个各个国家比较最长的啊，最长寿的国家。那么最长寿的国家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我们中国这些富豪啊应该学一学，每300个日本人就有一个营养师。而我们中国现在发展速度很快，富豪是成千上万的诞生了，可是中国的营养师有多少呢？只有10000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是每300个有一个营养师，中国呢是每13万个人才有一个营养师。 是啊，美国人他还他科技他整个发达，他这跟咱 所以那些大老板，就中国这些新的暴发户啊，我觉得他好多都是花在这个吃喝玩乐上，而真正没有花在自己健康上。起码自己雇一个营养师，或者呢一个营养师管5个人也行。然后呢，你这样经常指点你应该吃什么，因为这个吃饭很重要。 麦当劳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营养师，是吧？当然，咱们今天也说了点麦当劳的这个坏话哈。麦当劳也不要生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编导给我们准备的这午餐还是吃，让他们高兴高兴啊。这就我跟你说，哎。这就是你看，还有这个， 这是 Super Size Us 啊， 薯条 是大的， 薯条都是大的，最大的是吧？我跟你讲，这就反映了当今世界社会的一个现状。人们呢，就是一边骂着娘，一边吃着娘啊！哎呦，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再见，娘。这个麦当劳如果独家赞助锵锵三人行，我每天都可以这么着。 哎，我跟你讲，每天吃真不行 啊。 对，我觉得做真的凡事要适可而止。就像你刚刚讲日本的问题，其实日本麦当劳也是大排长龙。日本的肯德基啊，还有温蒂汉堡啊 ，Burger King 啊，什么都很多人去吃。但重点是，我觉得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每，你想想看，为什么那个男的或者吃了一个月，每三餐都吃，一定得忧郁症？你每天重复吃一样东西，那真的会死人的，你知道吗？ 是这东西，麦当劳自个儿都说了，看来啊，绝对不能常吃。他也多吃。我现在觉得最担心的啊，我觉得咱说大实话，我不是歧视什么肥胖人。可是胖了，就是你能不胖的人，你胖了总是不好的，这是大实话。小孩啊，吃这巨无霸，吃几个？你说我不懂医，我认为可能是胃撑大了。 胃撑大了，没有无可挽救。我看见一个调查数据啊，一半的肥胖儿童会变成肥胖成年人。 我认识个40多岁的男的，他现在这个胸脯啊，女性化。女性化，他真的是 变低罩肥吗？ 啊，很奇怪，他不是说咱们一般那个男人是这儿胖了，他就突出了。后来说一看， 吃麦当劳长出乳房来了吗？ 是乳房，人家说就是里面吃雌性物质，包括是淡水养的鱼，包括是家禽，这里面雌性激素多了以后呢，你吃的你外形都变化。但是这个男的已经结婚了，那好办的。但他老婆觉得 好办了更可怕， 他老婆是怎么回事？ 怎么我都长你身上了？ 但真的，我觉得现在吃东西真的要小心跟想清楚，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食物都有可能有问题，不见得是你看得到的，或者说赚钱的，就算是你觉得在路边吃东西都。